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7月17号的时候，树洞收到了一封不算长的来信。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有一个苦恼了很久的问题，怎样可以做一个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游刃有余的人呢？我知道如果是在工作学习中是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实力来实现，但如果是日常生活中，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了，总是有着自己一直绷着一根筋的感觉。比如说人际关系，不知道如何与别人舒适的相处，比如说我应该怎样好好生活，不知道怎样可以不那么焦虑。我好像总是找不到会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时间，是为什么呢？是我的思想出了问题吗？十分羡慕每天不骄不躁，只是那样慢慢的游刃有余过好自己生活的人，我该怎么做呢？这就是他的来信啊，他想成为一个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游刃有余的人。这个我觉得说起来是一个相当高难度的问题，这又可以联想到我们最近经常谈到的一个瑜伽的话题。因为在瑜伽当中所说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任何在一切事情当中都达到平衡，我觉得这基本上跟他所说的差不多，但那是最高境界呀。 嗯， 可是呢，我把这封信念完之后又发现，这个小朋友他说的是他的观察当中看起来似乎是游刃有余的人，就是每天不骄不躁，只是那样慢慢的过好自己生活的人，他认为这个就是游刃有余，让他十分羡慕的。我觉得这个就相对简单了吧，来问问汪冰老师。 我以前也非常非常的欣赏和崇拜那些在生活当中我认为是游刃有余的人，但我后来发现呢，大概他们只是表演的非常的游刃有余。因为我还问过一位我看起来非常能够按照自己节奏生活的人，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游刃有余啊？什么叫尽在掌控啊？下一秒生活抛给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如何能说自己一定会一直能够掌控和游刃有余下去呢？这是不可能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下一秒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原来我们认为那些游刃有余的人，他可能如果真是做到了，有一点就是他不管生活抛来什么，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应对，反正就这样了。这种接纳我想可能才是真正的游刃有余的来源。 嗯，就是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接受，哦，这个就叫游刃有余，或者这就是这个小朋友所观察到的那种游刃有余，慢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但是他说的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虽然他没有说出来这个词，但我理解就是那些人有他自己的生活的节奏，他不会轻易的受周围环境或者一个紧急的任务啊，千钧一发的事情那么大的影响，他依然会按照自己固有的这个节奏，按照自己生命的这种韵律慢慢来，就好像大海一样潮起潮落。可能这种本身的这种定力和别人眼中的这种从容，这就是让人非常羡慕的，觉得就像大海一样一定是非常强大的吧。当然也像大海一样能够包容和接纳一切。 嗯，你刚才说到非常强大，我就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哈，他没有给自己的孩子报很多的补习班，那看上去呢，他在养育孩子教育这方面让人看上去特别的笃定，特别的有底气，甚至言谈之中也非常的显得游刃有余。那我就问过他说，你会不会焦虑啊？因为你和别的家长交流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说我的孩子都学会了什么。 他说，我觉得要想做到不焦虑，一定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不一样，他有可能做不到别人能做到的，但是你认为重要的你能不能给他，比如说刚才萨说到了有没有空间，是不是能不能让他的生活和他的人生他的学习能够达到某种平衡，如果这是你看重的，就会要牺牲掉一些所谓的其他家长看重的技能。所以我觉得游刃有余的背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看重什么不可能都得到，如果你知道取和舍，才能做到所谓的淡定和平和。因为当你游刃有余的按自己的节奏生活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没有踩到别人生活的点上，有可能别人得到的东西你就得不到，你能接受吗？ 嗯，所以其实所谓的游刃有余，并不是说最后一定会得到那个最好的结果，一定是我的这个人生计划全盘都实现，而是说无论最终结果怎样啊，我对我所做的这个一切都很满意，所以我能够接纳由此带来的所有的结果。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嗯，说到这儿，我又不由得想去缅怀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个欧洲杯。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是一个球迷，而且最喜欢的这个足球赛事就是四年一次的欧洲杯。当然这一次欧洲杯本该在去年举行，因为疫情的原因放到了2021年啊，所以呢我也会熬夜啊，把自己的时间修改成欧洲的时区，然后去观赛。同样熟悉我的朋友也知道，我一直几十年来矢志不渝的支持意大利队，不管他们是处于颜值的巅峰还是高高低低啊，就目前这种状态都是一样。那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不光是有他们的这种民族性格，有这个意大利的文化啊，从古至今带给我们的这些，这个我想汪明老师也非常熟悉，因为你是这个里奥纳多达芬奇传的中文版的译者嘛。在那个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啊，现在的意大利所在的这个地方就给全世界送来了非常清新的啊人文主义色彩的这种艺术浪潮，席卷了全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在今天，我觉得意大利人身上也有他们独特的性格特点，比如说在一大堆吵架的欧洲人里怎么能分出意大利人。但是这一支意大利队之所以不一样啊，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从头至尾踢的都相对放松，也许从技巧上和整体的实力上来说，他们并不是这个欧洲杯当中夺冠呼声最高的，不是最强的，但是他们能踢得像一个俱乐部队一样，就是并没有把大赛的压力完全就当作压力挑在自己的肩上，而是他们能以一种游戏，当然是认真对待了，积极参与了，非常投入，但仍然把它当作一场非常好玩的，我们能活过疫情，然后又能重新参与这么一场人生的游戏，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他们这支队伍身上体会的淋漓尽致，所以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支队伍。包括他们的主教练曼奇尼啊，其实是降维来当了国家队的教练，因为没有很高的薪水嘛，也没有人愿意来，像他这种水平的教练没有人愿意降薪水然后到国家队来，但是他愿意，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梦想吧。他做球员的时候大概没有拿过欧洲杯，然后他还邀请了他的好兄弟维亚利，那维亚利的经历更能激励这意大利人，就是因为维亚利后来还曾经罹患过这个胰腺癌，是非常难治愈，但在他身上奇迹发生了，经过17个月的奋斗啊，他居然又恢复了健康。所以呢维亚利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胜利并不重要，像一个赢家一样去思考才是。他说人生中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只占了10%，而你如何去应对才是那90%。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太棒了啊！只有经历过人生，认真的经历过人生，并且他自己重新能够站立起来，这样的人才能够讲出这样云淡风轻的话。天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有很多人可能都不会从那一种打击当中活过来了，但是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位题主所说的那种游刃有余呢？就是我能够接受坏的，我当然也能够承受好的，关键是我享受所有的这一切。 嗯，其实你刚才说到了疾病的时候，我就在想谁在终末期疾病面前能保证自己是游刃有余的呢？所以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悖论，就是当你能够接受自己的在有些情况下不能游刃有余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显得游刃有余了。生活给我们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就像刚才那句话说的， 你能做到的就是如何去应对。我觉得这位朋友貌似是想跟别人一样的游刃有余，我觉得他好像想要的是成功哈，就是我在每件事情都能做得特别棒特别好，都能做到我心目中理想的那些人做到的样子。就是如果你每件事情都这么想，我觉得就特别容易影响你发挥。虽然我自己不是球迷，但我在想，如果球场上的球员永远都在想着我要如何如何进球的时候，他会不会忽略自己脚下正在发生的一切呢？如果这真是场游戏的话，永远在想输赢，真的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吗？我记得有人说过一个比喻哈，一个弓箭手如果老想赢的话，他射中的几率可能会变小，因为他会忽略他自己当时手上细微的感受和感觉，而往往当他感觉最棒的时候，他射中的几率可能也是最大的。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总想我要赢我要如何如何的时候，你可能离游刃有余反而远了一些。当你和所谓的天道合一的时候，就是不去想那么多我要不要赢，只是尽情的去展现你自己的时候，你可能离更优的表现反而近了一些。 所以你是不是真的热爱你正在参与的这个游戏？包括我们的人生也可以看作是一场丰富深刻、场面极其宏大、内容极其有趣的游戏，你愿意悠游其中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今天解忧书房稍微有一点跑题，被我给拉到了这个球场上去，但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听友都能有一种阅读的习惯和心态，不光是读书，还可以读身边的万物，还可以阅读身边的这些人，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人性。当然有软弱易变的，也有在关键的时刻如钻石一般闪耀着光芒的，这些通通都是人性。那当然还有了，就是看比赛啊，其实我觉得在体育运动当中也是特别好的能够展现人的精神面貌啊。而且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很多大脑的这个可以去思考转换的一个空间，就是在刹那之间你就要做出你的选择，这也是体育运动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胜负可能在那一秒钟甚至0.1秒当中就决定了，那个时候就是你平时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和行动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就会迸发出来。所以啊，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位朋友更多的不是需要想怎么能成为那样的人，而是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体验，不断的去蜕变啊。最终当你享受其中的时候，你自然也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了。不是说今天就不送书和书的内容给你了，只是刚才我们想告诉这位朋友啊，其实你生活当中的万物都是可以用来阅读的，所有的都可以当做书一样，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营养。其实呢，在看这位朋友的关于游刃有余的这封小小的来信的时候，我们也不由得去猜测啊，这位朋友是否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肯定是不够游刃有余的，而自己的生活节奏、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决断行动力经常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但是呢，在我们看起来像你这个年纪啊，你肯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如果你这么年轻就都已经那么游刃有余了，那未来的生活生命还能带给你多大的成长空间呢？你还会对未来有所期待吗？谁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就能那样游刃有余了？那他接下来的那几十年要去干什么呢？ 你说完了我就想到了我们经常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还想不想回到自己的青葱岁月。我问了很多中年的朋友，他们都不愿意了，原因就是最近和思佳聊天的时候经常提到的四个字叫兵荒马乱，就是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就会觉得你看周围很多人做得很棒，但是你就是没有这个阅历，没有这个积累，你就是做不到。所以当随着时间和阅历慢慢成长成后来的样子的时候，你体会到了成长的结果，你就想我不能白白的把这些结果扔掉。那倒过来讲，反而如果你能正确的理解你现在所处的生命阶段，就是你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你是把成长空间当作可能性，还是把成长空间当作敌人？就是你为什么不能马上变成那个样子？那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了。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也送给你一本书中的内容吧，就是以书中的这些内容来回应你的问题。这本书是《幸福超越完美》，作者泰勒·本·沙哈尔，由倪子君、刘俊杰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心理学家乔恩·卡巴金指出，接受当下的状况完全不代表我们屈从于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只表示我们让自己清晰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事实上，接纳自我是我们为了改变自己所采取的第一步。卡尔·罗杰斯是以咨询者为中心心理疗法的创始人，他指出一个奇妙的悖论是，只有当我们接受我是什么时，恰恰我们开始发生改变。例如，如果我过于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想对此做出改变，而每次我都自责，这种过度反应是无助于改进的。一旦我接纳自己，自己的敏感性和其他一切，我的适应性反而加强了。只有当我接纳情绪，也是接纳自己时，这才是我以最佳的思想和心态进行改变的时刻。接纳我们的情绪，并不是暗指我们喜欢这些情绪，只是给自己许可、空间和自由自然的体验而已。接纳情绪也不意味着我们接纳了由这些情绪引发的行为。我们可以经历对孩子的嫉妒，但依然非常慈爱地为他做这做那。我可以经历演讲前的焦虑，但我仍然选择教学。这就是主动接纳与被动屈从的本质差别。某些感受无法逃避，没有人可以完全不经历嫉妒、害怕、焦虑和愤怒。重点并不在于我们是否会经历这些情绪，我们绝对会经历。重点是我们在情绪来临时做什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个选择是拒绝还是接纳自己情绪上的反应，压抑还是去认可情绪的存在。要做的第二个选择是按照自己的原始冲动做出反应，比如与我们所嫉妒的人停止合作，还是超越这种冲动，尽可能与更多有才能的人建立联系。第二个选择可以变得容易得多，前提是我们先选择接纳自身的情绪。如果我们压抑负面情绪，他们通常更强烈，并且更有可能控制我们。人是感性且理性的生物，每当我们有一种感觉出现时，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感觉寻找合理的理由。如果不去面对情绪背后的真实原因，或是不承认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感觉，我们很可能会从对方的身上寻找错误，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与他相处会如此不舒服。为了避免将自己丑化，我们常常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对方。压抑自己不喜欢的想法或感受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害处，当人们设法逃避面对自身的缺点时，通常会想方设法在他人身上挖掘同样的缺点。那些不被人喜欢的想法和感觉变成了常客。当我们克制自己不想像白熊的时候，白熊就变成了我们脑海中的常客。我们随时会看到这些不喜欢的想法和感受，有时在他人身上。就算别人身上根本没有这些让你不喜欢的特点，你也会投射到他人身上。也就是说，首先不要压抑自己的一些自己评判成不好的或者是不喜欢的那些情绪、那些感觉。我觉得一切一切的这个源头是不应该随意的评判自己吧，或者说全然的接纳自己，什么就是什么，要接纳是而不是要做什么。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我们的题主啊，你是如何揣摩那些游刃有余的人的内心的呢？你是觉得他们对自己一直都是用完美主义的方式自我苛求呢，还是他们能够接受自己在当下所做的一切，包括未来可能会遇到的结果呢？我觉得真正游刃有余的人，就像思佳刚才说的那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一样，先是内心是能够接纳的，接纳自己，接纳生活，接纳命运，这样才能做到所谓的轻松。而我觉得我们的题主和那些游刃有余的人最大的区别，可能不是能力的区别，而是你不停地拿一个差评表来给自己评分，觉得自己这儿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好。要求自己成长，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事情，但如果你在成长的每一天都不放松，都不能体验到成长的乐趣，每天都用100分甚至120分来挫败自己，那我觉得成长对你来讲太辛苦了。 我那天看到一个广告创意的一个视频啊，是别人发给我的，那意思就是这个生活就是一滩烂泥啊，就是一个人他自己就是一滩烂泥，然后他拼命想清理这个烂泥，用各种方法，但是最终都不成，直到呢他开始啊用烂泥在墙上画画啊，发现了这个美丽的风景，然后他就享受其中。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说你到底是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喜欢的那些事情上，你投入进去，还是你的注意力永远在自己身上，我做的好或者是我做的不好。刚才汪明老师所说的啊，那位伟大的运动员就是维亚利啊，他曾经是非常著名的球星，他也曾经罹患重病，他和病魔做了长达17个月的斗争，他又重返球场，作为领队和他当年的战友一起带领意大利队夺回了这个欧洲杯。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不是能够取得冠军，这取得冠军当然好，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重返球场，他知道自己能够重新回到这个绿茵场上，能和足球在一起，这本身就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在那一刻觉得冠军奖杯没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能和他所爱的这个运动在一起。所以啊，其实有的时候人生是还能更差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觉得你正在享受你现在所享受的一切，重要的其实是这个，你享受吗？如果你享受的话，你其实不是会过多的看我在这个运动当中是怎样的，或者我有没有更进步，而是你完全的就投入其中了。这个时候好像自己已经消失了，自己已经成为这个美好存在的一部分了。这是不是就是游刃有余呢？ 所以倒过来应该追求的不是游刃有余，追求的应该是如何全然投入的享受人生，不要把目的和工具弄颠倒了。这个做游刃有余的事情是为让你体会到美好的，游刃有余并不是你的最终目的。所以我想提出，可能生活中有没有真正你觉得有热情的让你着迷的事情，那些事情往往当你做起来的时候，你会忘记了所有的人，忘记了内在的评判，不管你做得好和坏，只要投入其中的每一分钟已经是奖励了。至于做得好做得不好，别人的评价，其他人的看法，那都是额外的事情。 好了，这里就是解忧书房，我们对这位题主的回复。给我们写信的话，记得订阅城市游乐场，然后发消息给我们。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春天。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你知道吗？健康是有公式的。 公式？ 对，健康等于情绪稳定加运动适量加饮食合理加科学休息。 可每天那么忙那么累，怎么才能做到情绪稳定、运动适量、饮食合理、科学休息呢？ FM 100.6京津冀之声，相约健康， 每天10点半、15点， 相约健康。 对，相约健康，祝您健康。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一个关于如何才能游刃有余的小纸条啊，一听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写来的，就是他还能注意到姿势这个问题。比如我在吃饭吃菜啊，这个饭菜香不香，这个不是第一位的，而是说我吃的姿势够不够优雅。所以我想象他其实过往的人生应该还一定是比较顺利的吧，否则我觉得就顾不上这些了。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游刃有余这件事情啊，在我的生活当中最近的体验就是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到游刃有余，像题主一样。比如说还是回到我最近在学瑜伽，我的很多姿势都做不到游刃有余。我也曾经看到过周围很多同学他们在垫子上的动作，因为旁边还有镜子啊，非常的厉害。但我记得思佳跟我说过，一位瑜伽老师说，不要看你的邻居，是吧，你的邻居可能人都练了3年甚至13年，你可能才练了3个月，所以这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当你东张西望的时候，你一定做到了一件事情，这就是你没有投入的练习，对吧？你没有关注你的感受的时候，你才有功夫，才有精力去观察别人。所以我想生活也是啊，当一个人真正幸福地投入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是没有空去跟他人进行比较的，因为他觉得把时间花在看客的身上远不如花在自己身上。 所以更重要的是怎么去找到那一件让你能够全然投入的，能够点燃你生命的热情的这样一件事情， 而不是说你如何能够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游刃有余，对吗？所以我们把问题再次抛给了这位题主，也希望你有任何的心得或者有要和我们交流的问题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写信。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思佳，接下来是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岁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多想没听见。依恋是一条天线，只收到从前 收听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好书慢读，今天为您选读《四合院活物记》节选，作者崔代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石榴树。尽管一提起四合院，人们总会念叨上一句天棚、鱼缸、石榴树，可真正的天棚我并没有赶上。棚匠这个行业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消失了。青瓦大鱼缸也不是每个院子里都摆放着。唯有石榴树，我住过的院子，我到过的院子，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有。说是家家金秋石榴红，一点儿也不为过。四合院是少不了石榴树的。我家南池子老宅屋门口那棵石榴树有几十年树龄了，枝头已经高过了房檐儿。一过端午节，那浓密的绿叶，亮红的花朵，正好在屋门口搭起一座天然凉棚来。人出来进去，经过这片花阴凉，觉得特别舒服。秋天的时候，结出拳头大的果实，累累垂垂，摇来晃去的，像是一束小灯笼。那树石榴的品种号称水晶石榴，白皮上透着粉，粉籽儿里带着红，水晶似的籽粒，咬上一口煞甜。后来住在偃月胡同这所大宅院，连街门的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门底都是石榴形的。我家小西屋前的院子当中间也种着一棵石榴树，虽不算特别粗壮，但也有一人来高了。这棵石榴开起花来像火焰一样，红得锃亮，红得耀眼，结出的果实个个通红，虽说不太大，但看着周正漂亮，只不过吃起来觉得太酸了，咂摸上几粒儿能顺着牙缝流口水。公园里种的石榴大多是这个品种，好看不好吃也就没人惦记着偷了。中院老韩家也在花盆里栽了一棵小石榴，枝干粗壮，绿叶低翠，可多少年了也不见它长。这棵树开出的花宛如橙红的火焰，结出来的石榴却是黑紫黑紫的瘦长果，就像一个个精巧的小花瓶。这种石榴是做盆景用的磨石榴，没见谁吃过，想来吃到嘴里能酸倒牙。至于四合院里为什么这么爱种石榴树，一般的说法是石榴籽儿多，象征着多子多福，代表着人丁兴旺。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寓意着千房同模，千子如一。过去一大家子人团团圆圆住在一个院子里，相互是个照应，兄弟妯娌的每个小家又有各自的房间，相对独立，这多像是石榴果实的结构。这样的生活让住在院子里的人们怡然自得。可我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别的道理。就在前些日子，正是五月榴花照眼明的季节，我和一位来自中亚某国的汉学家聊起了北京，聊起了四合院。他告诉我说，北京院落的结构和他家乡的院落非常相似，都是方方正正的，都喜欢种石榴树。他走进北京的四合院，抬头看见石榴树，那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亲切。听罢此言，我蓦地一惊，原来北京的每一处院落都连接着万水千山的那一端，古老的丝绸之路一刻也不曾和我们分开过。北京的牛街在元大都的时候是叫柳街的，就是石榴的柳。